啊，对了，还有玄平，虽然他胆子小，什么事情都比别人想得多，怕这个又怕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很烦人。几个小伙伴给玄平起的外号叫做平婆婆。不过呀，叫的次数多了，玄平自己倒也不生气。尽管他有很多毛病，但无疑玄平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一个。很多事情玄平往往会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就这么想着想着，营吉离村长家是越来越远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我是录音师早林。刚刚过完小年儿，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3，按照神话传说和我们民间的习俗，我们送走了灶王爷，让他上天演好事，多多的说好话，还要盼他回宫降吉祥。春节一天一天的临近了，有没有准备好这样一个传统农历新年的到来呢？又说起过年的习俗啊，这每个人都可以讲出特别多的所谓老理儿。过年嘛，就讲究个团圆和美满。好，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双榆树中心小学的郭文熙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小故事《毛猴》。 大家好，我叫郭文熙，今年6岁了，我来自于双榆树中心小学1年级4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北京传统民间绝活毛猴。相传在清朝道光年间，在北京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有一家叫南庆仁堂的药铺。某日店中一位配药小伙计因为没伺候好正房先生而挨了一顿臭骂，小伙计怕丢饭碗，只好忍气吞声。晚上在摆弄着药材时，偶然发现残退具有某些形象特点，心中一动，决定用中药材塑造一个正房先生。他选取了心仪做身体，用残退的鼻子做脑袋，前腿做下肢，后腿做上肢，用白鸡一粘，一个人不人猴不猴的样子便出现了。拿给师兄们一看，也都说像尖嘴猴腮的正房先生。小伙计觉得自己很开心，总算出了一口气，就这样无意间世上第一个毛猴诞生了，逐渐成为人们喜欢的手工艺品。毛猴的制作原料就是这四味中药：蚕蜕、星鱼、白鸡、木通。 哦，原来是这样的。毛猴，中医和中药是我们祖国文化的瑰宝，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奇妙而又难以理解，但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很多药材的确有它的功效。我们也要科学地对待中药，请遵医嘱，这肯定是排在首位的。可千万别成刘宝瑞先生的相声里那个满不懂跟假行家那样的，闹出了笑话。说一个人要买银珠，就上首饰楼给人打了2个大银珠子，其实那个银珠呢就是朱砂，是一种颜料。还有一个人呢买白鸡，于是上菜市场买了一个大白活鸡给了人家。后来有人买父子，他就把父子两个人啊当药材给卖了。最后啊，终于在一个买沙仁的顾客那里结束了这场闹剧。假行家跟满不懂那真是蒙你没商量啊。在这儿我们都要注意一点，这买东西可得认准它的品牌，这听节目它也是一样。您比如说咱这个声音工坊吧，它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干货，还有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就像我们的主持人说的那样，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都来关注我们声音工坊吧。好了，今儿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